继续在以弗所书，这本书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对于建立教会，对于在教会里面我们肢体的生活，对于我们怎么过一个爱神、侍奉神的生活，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还记得，那我们在过去几次当中，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当中，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还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天父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每个人只要很简单，相信耶稣基督，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就可以得救。然后我们上次也看到，耶稣成为我们的和睦，耶稣就是那和睦。当我们在耶稣的和睦当中，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福分，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是在神里面得到神所有一切祝福的。而且，不但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我们也可以跟人和好，是不是？好，那我们今天那个在以弗所书三章的时候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当保罗向以弗所的教会开启神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就好像在过去旧约里面没有人知道那一个奥秘，当在保罗的时代，耶稣来了以后，这一个奥秘已经展开了。那保罗他自己被神所拣选，成为传递这一个神奥秘的使者，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在这里，而且保罗成为被拣选成为传递神福音的这个使者，我们要在很多的细节上面来看保罗怎么被神所拣选，他怎么来侍奉神，这个会给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呢，我们在这一个神奥秘的传递者这个主题当中，在第三章这里啊，我们可能要超过一次，一次肯定是不止，两次或者三次，借着这个机会让神的心意跟我们每个人来开启，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这里的经文。好，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或者看这个上面的 slides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以弗所三章一到十三节，来，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别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责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子，同为一体，同门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慈，这恩慈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世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至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以神百般的智慧 就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今天来不但是领受，让我们可以明白神在创始之前这一个奥秘的展开。主啊，让我们也看到，主啊，你拣选保罗，拣选众使徒、先知、神的儿女，成为传扬神你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主，你今天降下智慧启示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让我们就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领受神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对神的热情、对神的真理的追求再一次被眺望起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讲到这一个奥秘哦，那从人类开始以后，人都在寻找，人都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试图要去发现哦，要去寻找，哇，这个宇宙是怎么一回事啊？哦，这地球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是怎么一回事？哦，那大家不知道啊，你记得不记得啊？有一个物理学家叫牛顿，是不是 Isaac Newton？那在十八世纪英国哦，他不但是物理学家，那一般人知道他是物理学家，但是牛顿他自己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从小就读神的话语，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他对这个宇宙的奥秘非常的好奇，他想知道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样运行的，这个神的创造怎么如何的奇妙。有一天他在他妈妈的院子里面，他坐在树下，他就在思想的时候，忽然间这个故事很有名啦，哦，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他自己有记载，就是在苹果树，他妈妈后院的苹果树，哎，他坐在下面，苹果就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面哦，大家学过牛顿定律的人差不多物理老师都会讲这一个啊，哎，他就想到，然后他就寻求，然后他就发明了牛顿定律，就是地球引力。因为这个地球有 gravity， 有引力，凡在上面的只要你放手它就掉下来，像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不会飞起来，是不是？因为地球有引力，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天空月亮那些围绕那个地球在转的，这些是因为地球的引力。所以牛顿的定律成为物理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foundation， 也成为今天你坐飞机看到那个火箭飞上去，对不对？卫星啊 satellite 飞出去啊，哦，这些都牛顿当时建立了 foundation。 那到19、20世纪初，就是在1910年的时候，那我们知道啊，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家、天文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嘛，大家记得吗？哦，爱因斯坦他在思想这个宇宙的时候，他想到甚至是超出这个地球的引力，在这个太空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力量，还有什么 force， 还有什么什么 wave 波，它的速度是什么的，跟光有什么关系，跟光速有什么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爱因斯坦他就假设了一个相对论，是不是大家都很清楚吗？啊 ，relativity theory，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相对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理论就是说，在这个宇宙当中啊，哦，宇宙当中所有是飞行的，不管是物质是怎么样，哦，这个波，这个光，哦，波是怎么样的，哦，在那个宇宙当中，它假设有一种叫引力波，就是中文翻译成重力波啊，哦，叫那个gravitational waves， 哦，他说有这样一种波，这一种波传播的速度呢跟光速是一样的。哦，那在今年这个月之前，科学家们都在探索他这个理论到底是正确还不是正确，但是科学家们找到答案，说他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在10月16号 NASA， 美国的 NASA 就是那个研究那个天文的啊，那个就发表，就是今年他们就测试到啊，有两个中子星的碰撞啊，中子星啊 ，neutron 啊 ，neutron star， 他们碰撞产生了那个重力波 gravitational waves， 然后他们接收到，那算出来它的行走的速度就是跟光速一样的，就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的。弟兄姊妹，你看那么多人花了多少的精力在探索，在寻求，试图要在证明在宇宙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奥秘，我们所不认识不知道的，但是他们慢慢被他们解开以后，他们在做什么？在证明一个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的奥秘。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再怎么样研究还是没有办法研究出神创造的那一个奥秘，但是神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大的奥秘，你知道吗？神的奥秘是什么？神最大的奥秘是什么？比这个创造宇宙的这个光速啊，哦 ，gravitational 啊，那个 waves 啊，重力波啊，哦，那个更有奥秘的，最大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就是在过去我们所讲到的，在以弗所，神让保罗所认识到的神的奥秘，神将这个奥秘也启示给众使徒、先知们。只是在旧约的时代没有开启，当耶稣来了，这个奥秘已经开启。在保罗的哥罗西第二章第二节里面，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基督。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呢？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又是众人的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的在创世万物之神，神里面的那个奥秘，那个奥秘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他是如何安排神的奥秘？基督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弟兄姊妹，基督的奥秘既然是教会，神居然没有说给那一些天使们执政掌权的超出比教会更有智慧更有能力要来彰显神的作为。神将这一个奥秘放在教会里面，就是你跟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奥秘的故事里面，有没有阿们？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这是比你做爱因斯坦，比你做在 NASA 的一个科学家都伟大。因为神要借着教会，就是你跟我来展现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让天上的天使执政掌权的都知道神的智慧。哈利路亚。我不知道你兴奋不兴奋啊，我每天都处在兴奋状况当中啊。这一个奥秘已经启示出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但是呢，像如今借助圣灵已经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当耶稣来了以后，耶稣已经向我们显示，向我们展现，想让我们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为我们而死，挂在十字架上面，虽然为我们而死，但是他已经复活，复活以后升天，降下了圣灵，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智慧，神的真理。哈利路亚，这个奥秘已经展开了。你知道奥秘跟秘密有什么区别啊？秘密就是说这个不要让你知道的，奥秘呢可能它还隐藏的， 但是到某一个时候呢，是要展开让你知道的。就像我们最近在星期晚上的那个祷告会，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分享但以理书，我们非常的兴奋啊，大象，哇，那个是一个奥秘，好像神将那个奥秘，将那个四个大的意象给了但以理，但是神那个时候说要封住那书，因为那一个奥秘还不能展开，因为还要等待耶稣基督的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奥秘已经展开了。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神跟老约翰怎么说？要开启，要让众人知道。哈利路亚，神的奥秘已经展开。所以这个奥秘的内容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在以弗所书三章六节，保罗再一次强调，在他第二章里面所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的，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我们可以得以同为后嗣。跟以色列人，保罗讲到你们外邦人就是我们，我们跟以色列人神当时拣选的选民，我们是同为后嗣，跟亚伯拉罕同为神所拣选的，同为一体。我们上次讲到怎么样，我们跟以色列人是合为一体的，而且同门应许，那一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照以色列人来说的话，他们说我们的应许就是要回 trace back， 就要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到底是什么？那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也写到，他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吗？是因听信福音吗？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吗？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当亚伯拉罕信神的时候，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为他所预备的，神说你就称为义了。你知道称为义是什么？ You are righteous， 你跟神什么就对了，你就是一个圣洁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所相信的也是那神的儿子。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信为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同门应许的。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一直强调的，因为我们这个星期读经就是在罗马书，从第几章读到第几章，有没有人知道？上个星期读到第几章？罗马书？哦，都没人知道，哇，我都很伤心，我都很想哭。这个星期要读到第三章开始罗马书，上个星期星期五第二章，星期六是星期五第一章，星期六是第二章嘛，昨天啊，所以明天是第三章啊。哦，保罗讲到那个因信真理，因信称义的那个真理，在这里讲到是什么？神已经赐下了那圣灵，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我们看到神要赐圣灵给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复活以后降下了圣灵，那圣灵帮助我们，那圣灵在那里呼喊我们，那圣灵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说，那又真又活的神，凡我相信他，我就是那义人。所以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今天你说你信神是什么在做工？因为圣灵在做那工作。可能我来跟你上课，我们要上纪要真理，让你明白什么是基督的真理，什么是神的福音，为什么要受洗。但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圣灵要在你里面向你说话，跟你讲述神的真理，神的美德，让你的心就被打动，那你就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愿意来相信他。 这个就是应许，这个就是奥秘。当保罗在那里写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他再一次给我们看到神这个奥秘的时候，在罗马书里面，我要将这一个 flowchart， 上次有人跟我说他很喜欢我上次做的这个 flowchart， 那我再给大家放一下啊，我们神的奥秘啊的，这是我把它 put together 的 flowchart。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说，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呢，我们借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今天跟神就和好，而且跟神和好，借己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什么是因他的身？因为耶稣基督今天是活着的，因为他已经复活，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为我们祷告，圣灵已经降下来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我们可以有能力活出神的命定，神的话语。所以当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工作是让我们以神和好，而且因为耶稣基督的身，我们可以与人和好。因为你被改变，因为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做那极其美妙的工作，你本来脾气是不好的，但是圣灵在你里面光照你，向你说话，你愿意降服，你的脾气被改变了，你跟其他弟兄姊妹可以和好。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跟你说不要发脾气，尤其在公众的场所，如果要发脾气，你去跟神发脾气好了，因为上帝是你的父亲，你可以跟神去发脾气的，你跟神去吵架好了。但是我跟你说，千万不要跟你的弟兄姊妹吵架，尤其在教会里面。所以神将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今天已经不分是犹太人、希律尼人、做主的、为奴的，我们都成为一了，因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就是上次我们所讲到的，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同一个身体，同灵受同一个圣灵，成为一个新人。那一个新人不是说一个只是新造的人，那你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你的身份地位不一样，你是神的儿女。但保罗在上一次第二章里面我们所讲到了，成为那新人，那新人是一个团体，是一个教会，就是你跟我是有肢体的关系，是有连结的关系，是要成为神的殿，那一个殿，而且是可以慢慢长大的。我们的身体可以慢慢长大，这个 building 没办法长大，那一个新人是可以长大。那长大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作为教会是被一起来改变的，一直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扶持，成为这样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就是神的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就是你跟我。而这一个教会要成为耶稣的幸福，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成为耶稣的幸福，就是成为耶稣预备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真理的基础，这一个是让我们的信心今天可以抛锚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一个关节点，这也是我们今天愿意走出去传神的福音，带人信主，将神的基本的真理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认识到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女，可以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所以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在第三章他开始的时候，保罗那个时候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在写那一份书信要给以弗所的教会，他说我成为 基督的 priest 那个囚犯呐、啊，我因为传福音被抓了啊！你知道这原因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带了啊外邦人啊进到耶路撒冷，那人家指控他说哦，保罗要带那些外邦人进到那个圣所里面，因为犹太人不允许他们嘛，这个过去我们有讲过，所以把保罗也抓了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要向神祷告，要祷告让以弗所的教会，就是你跟我今天不但是明白神的奥秘，可以有这样心中的力量，可以来活出神奥秘的真理。这个时候保罗我相信他不只是坐在那里思考，他可能跪在那里祷告。以弗所书第三章前面第二节到十三节，就好像是一个插曲，就好像是一个电影故事里面的一个插曲。因为当保罗正在那里思考说，我要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神来刚强他们心中的力量的时候，他在那里回忆，他在那里思想说，我这样的人居然神将这样一个将福音神的奥秘传给外邦人的神所使用的一个使徒，一个神福音奥秘的传递者，我是怎么样一个人。我相信他的脑子里面，你好像拍电影一样，就从他出生开始一直到他到被关在罗马的监狱，整个一个人生的过程好像一部电影一样在他脸前所展开。这个也是在今天接下来下个星期可能还要一次，我要来强调，来 focus， 来帮助大家来明白保罗神所拣选的这一个使徒传递神奥秘的福音，在哪些关键点上面保罗居然成为神将这样一个传递奥秘的职分给了他。他这里跟我们说，他说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神的恩典给了他，将关切你们这些，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职分托付了他。而且他还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神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个就是保罗他成为神奥秘的使者，成为神奥秘的传递者。他在那里倾心吐意，他在那里倾心吐意，不只是给以弗所的教会，给我们，他也向神倾心吐意说，我是怎么样一个人，居然我被拣选成为传递神奥秘的传递者使者。那我们要对保罗这一个人要有一些来了解，因为保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这一个人物当然是 number one no question 啊。接下来保罗应该作为人物来说是 number two。 你知道圣经里面有多少卷书卷，旧约新约加起来有没有人知道？哈利路亚，66卷。旧约有多少卷？39，对对对，39。哦，那新约呢？啊，啊，27。对啊，你看，39加上27就是66，有66卷，3×9=27。你看神多少爱我们，连这个数字都这么照顾我们，3×9=27。旧约39，新约27卷，保罗在新约里面写了多少卷？啊，大声点，13卷啊！ 二十七卷里面他写了十三卷啊，弟兄姊妹，所以他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一个神的奥秘的真理，神借助他把它写出来，而且传递给外邦人。弟兄姊妹，这个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扫罗原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我们在看到扫罗这保罗这一个人的时候，圣经我们知道他第一次出现，他的名字叫扫罗嘛，啊，还不叫保罗，叫扫罗。扫罗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啊！哦，有时候我们在想，哇，这么伟大的人写了十三卷书信呐，一定是洁白如什么？洁白如雪哦，洁白如雪哦，一定是 perfect 哦，没有任何的错误哦，神使用他。但是我跟你说，保罗出现在圣经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啊，他是一个杀人犯呐、啊。哦，所以这个我们很多的希望啊，在美国的历史上面一样啊，像林肯总统啊，哦，他做总统之前，他也很多也不是很光彩啊，甚至我们现在的总统 President Trump 也有很多不光彩的事啊，但是神却使用他啊，哦，使用他要成为美国的祝福啊，哦，这个真是非常奇妙。但扫罗当出现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他是一个恐怖分子，就出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当我们知道斯蒂凡哦，范式的执事啊，范式的执事啊，但神给他有极大的恩典啊，他充满了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啊。但是他在那里传扬耶稣基督啊，但是以色列的公会、犹太人的公会啊，哦，那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哦，对他非常的不满，你在乱讲什么？哦，跟我们犹太教实在是相抵触了。斯蒂凡受到极大的迫害，甚至到被迫害，被他们石头打死。当时斯蒂凡被迫害的时候，保罗就出现在那里，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五十八节的时候，就说有一个少年人，名字就叫扫罗啊，就穿于在这个谋杀当中。那斯蒂凡的衣服就放在他的脚下，而且到最后《使徒行传》第七章结束的时候，你去读的话，你就会找到说保罗啊，也甚喜悦啊，这件事发生啊，他是一个穿于谋杀斯蒂凡的。一个恐怖分子，一个杀人犯啊，他迫害教会。他自己说，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里面讲到，他也曾经迫害奉神的道的人啊，直到他们死地，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把他们下到监狱里面啊。而且我领了从公会那祭司长给我的书信，我要去大马士，那一些还在信奉耶稣基督的基督徒要把他们拿来抓来带到耶路撒冷让他们受刑啊。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他自己也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从前在犹太教所行的是怎样竭力迫害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在那里自以为他是在持守他所得到的犹太教的真理。保罗当年轻的时候，他生长在一个法利赛的家庭里面，在大树，一个城市叫大树。那大树在哪里？就在现今的土耳其啊！啊，但是他家受到的家教是犹太的家教，法利赛的家教。他年轻的时候啊，在成人犹太人成人 boy 啊，男生成人几岁？十三岁成人之前，他已经是背诵那个旧约的经文啊，从头背到尾啊，从尾背到反正都已经滚瓜烂熟啊。啊，他接受犹太的教育，然后到成年以后，他就去耶路撒冷啊，他父亲送他到耶路撒冷啊，在七个最有名的犹太的拉比啊下面啊。那个受教，而且他非常的聪明，他学会了辩论，他成为一位当时的律师，他要持守犹太教的他所受到的这些教导。当他看到那些发黄的基督徒居然在那里敬拜相信 因为挂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死掉所谓的一个先知，如果是一个弥赛亚的话，他怎么会挂在十字架上面呢？跟我原来受到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他们所信仰绝对是错误了，他们离开了我们的犹太教啊，我要把这些人抓回来啊，这个是他的热情，这个是他的热情，以至于他的热情发展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发展到成为一个恐怖极端的分子，成为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的。但是保罗他说，他居然这样的败坏，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居然可以得救。这个在提摩太前书1:13-16，他就讲得很久。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而且我蒙了怜悯，因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因为他不明白，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真正的弥赛亚，是复活的 神的儿子，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神拯救了他。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是十分可佩服的。他说我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这样的罪魁居然蒙了怜悯，蒙了神的恩典，发生在这个罪，耶稣基督的救恩发生在他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神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保罗，神拣选他要成为后人的榜样，弟兄姊妹，要成为我们的榜样。我有些问题要问你啊，保罗是这样的黑暗，在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不管我们今天你有没有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你有没有已经或者还没有还在寻找耶稣基督，不管你表现在人的面前是怎么样，那保罗表现在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公会面前，他是一个正义的人，好像是不是？好，不管他表现怎么样，但是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就像保罗一样这样的阴暗的一面，不讨神所喜悦的一面，甚至是一个像保罗一样好像是一个杀人的一面？哦，我们今天没杀人，杀人要坐牢，但是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就把人家给杀掉了。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今天是不是还要真的是虽然是已经受洗，但是因为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的血气，我们常常无法的控制，就像保罗一样，他无法的控制他自己，说这些基督徒真的是他们相信了歪理，我要把他们给抓回来，给他们洗脑，不听的话甚至就残害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以为对的，因为我们自己以为这样做是对的，或者以为我所想 我所思想的就是绝对的正确？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那阴暗的一面，我们常常没有活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表现出来，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虽然没有杀人，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但是我们的口实都已经杀了一个人，杀了我们的弟兄姊妹，杀了我们主内的家人。但是我们的神有恩典的神，不管你犯过多少的罪，就像保罗一样，他还是有希望的。弟兄姊妹，不管你犯过多少的罪，不管你已经信了耶稣还是没有信耶稣，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永远有功效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永远有希望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这里有多少人在1940年之前出生的？哦，都没有，我们都是年轻人， 感谢赞美主。好，那个 有没有人在1949年或者1950年那个时代就已经来美国的？我都没，因为我们太年轻了嘛，我当然也没出生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在洛杉矶，就在我们洛杉矶这里附近的时候，在1940年代后期的时候，到1949年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士，他的名字叫 Jim Vaus， V-A-U-S， 我不知道我发音有没有错， V-A-U-S 是吧？ Vaus， 啊， maybe， right， OK， Jim Vaus， Jim Vaus， 如果今天他还活着的话，他就是现代的 Internet 的 number one hacker。 人家说 hacker 对不对？你很恐怖啊 hacker 啊，哦，把你的都东西都可以电脑拿走，把你东西弄坏，哦，还可以那个哎偷看你啊，你要注意哦，你 computer 上面那个那有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camera 对不对？哦，有些那个 virus 可以看到你啊家里啊，所以要很小心。他是当时发明，他很聪明，他发明 wiretap， 你知道 wiretapping 吗？就偷听你打电话啦，啊，或者呢，在你家里放一个东西，可以偷听你们讲话啦。当时他是被洛杉矶警察局，啊 ，Police Department， Los Angeles 那个所雇用的，啊，去就是说去那个要破那些犯罪集团的，因为他有这个技能啊，技术在他的手上。但是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位犯罪集团的连锁的犯罪集团，全美国那个头啊，在 LA 啊，说你来为我服务啊，为我服务，去帮助他偷听 Hollywood 那些明星讲话，或者是某一个很有钱的人啊，为了要离婚去听那一个妻子跟人家讲话那些啊。当时他不愿意，但是那个人把钱拿出来，这么厚一叠100块，1940年代啊，他被钱所打动，他就为他服务。他同时在 L.A. Police Department 的警察局啊，为国家服务，要侦破那些犯罪集团的时候，他同时也为那些犯罪集团服务。他是两面的人啊，他生活了非常的这样的久。这个事情被发现，你知道他所那个犯罪的条例啊，有111条啊！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处置啊？坐监狱啊，对不对啊？在1949年10月份的时候，10月6号，我还记得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在 L.A. downtown， 你如果开 Freeway 10号，一直开往西开。啊，经过那个进当趟有一叫那个叫 Washington Avenue， 还有一条叫什么 Hill Avenue， 是吧？交界的地方，那个别管在那里开布道会，啊，上千的人呐，啊，5000-6000的人在那里聚集。那一次，他偶然去到这个地方，神的灵呐，啊，就浇灌下来，耶稣就来造访的他，向他显明他的罪恶，他俯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耶稣给了他的希望。如果没有耶稣拯救他的话，111条的罪状的坐牢坐到死啊，是不是？虽然他过去是污秽的，就像我们过去也是污秽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你知道吗？他后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吗？成为怎么样的一人吧？后来他成为一位布道家，一位传扬神福音的使者，在全美国，哦，后来最后他搬去那个 San Diego， 有一个 Hotline 的 1-800 的 Hit Hope， 按一下 Hit Hope， 是他那个时候开始的。他的儿子现在也是在那里全世界侍奉神啊，成为一个侍奉神的家庭。不管我们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犯了多少的罪，就像保罗一样犯了那杀人的罪，破坏教会的罪，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希望的。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有一个 新的开始。这个就是保罗为我们做了榜样，神使用保罗给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污秽的罪人当中的罪魁，他有这样的希望。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保罗原来叫扫罗，怎么变成保罗的。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猛烈的，一个非常 violent 的 conversion， 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翻转啊。这一个翻转他自己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出乎他意料的。你知道他要去大马士，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他拿了公会的书信啊，大祭司的书信啊，要去大马士啊。大马士离那个耶路撒冷啊往北100英里啊，当然还蛮远，那个时候走的话，他要去抓那些基督徒啊。他非常雄赳赳气昂昂的在大马士的路上，但是我们知道在大马士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耶稣基督的荣光照到了他，他被击打在地上，神出来阻止，神出来干扰，以至于他迫害大马士教会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计划被中断。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耶稣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神的儿女就是逼迫耶稣他自己。当我们今天去指责、去辱骂、去造谣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的时候，我们就在逼迫耶稣。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主啊，你是谁？哦，那很多有些解经家说那个主啊，实际上还不是我们今天翻说英文是 capital 的 L Lord、哦、耶稣、啊、他说好像 Who are you sir， 你到底是谁啊，你这个光这么的强烈啊，你把我接到在这里，你说我在逼迫你啊，你到底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向扫罗显现，将他所逼迫的对象与耶稣连接了起来，以至于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回转，说他才知道原来耶稣虽然钉了十字架，原来他还是活着的。他今天向他显现，向他说话，而且向他宣告说他的名字是耶稣。谁能复活？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复活，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他就连起来了，他就回转相信耶稣，他就得到了一个重生。这个就是一个意念的转变。当我们意念转变的时候就这么的简单，但是常常好像我们平时在过很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时间，好像也不愿意来思想来接受。我记得我们在研究所念书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啊，那个先生在念书，我们一个 department 在念书啊，太太陪读嘛，也生了小孩啊。那毕业以后那我是先去了芝加哥工作，那后来他毕业以后也在芝加哥那里附近找到工作啊，老同学啊，我们都彼此有联络啊，造访啊，去到他家里。当时我们是住在芝加哥的西南边呢、如果你去芝加哥郊区的话你要去芝加哥的北边啊，你就知道那个地方的那个。我们说 high level 嘛，没去，小两口，这个房子怎么这么漂亮，哈哈，对不对？好像他们生活的非常的悠闲呐、非常的舒服了啊，小孩子也有啊，这样有啊。某一天，那个太太打电话给 Amy， 他说：“艾米，我今天去医院感冒，好像感冒不舒服，但是现在验血验出来，医生说是白血病了。”这是一个打雷的消息啊，在他这一个那个太太的身上，在他的家庭里面啊，怎么是生了白血病啊？有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常常一个环境起来以后，我们正常的生活就被中断了，就像保罗一样啊，雄赳赳气昂昂在那里走路去大马士的时候被神所中断。我们有时候在一个环境当中，好像我原来这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行程啊，忽然间怎么被一件事情给拦住给中断了呢？这是神在向我们可能说话啊。当然我不相信神要叫他生那个白血病啊，但是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他得了白血病。有什么解救？当然医学有医学的解救，但是唯一的解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一个事件，因为这一个事件，我们也有机会跟他传福音，他也信了主。这个胜过他的白血病，因为他有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在一个忽然当中，在这里经文说忽然啊，有大光向他显现啊，是一个忽然啊，神没有给我们预备啊，送一个微恰的说明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保罗，你去 check 你的 email 啊，明天你在大马士的路上你会被大光照到，你的眼睛会瞎掉。没有，这是一个忽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当然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或者还没有信，但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会有这样的忽然来到我们的中间，来到我们的中间。就像前两个星期啊，忽然间星期一啊，我后面我们家后面的那个 Hills 啊走火了，忽然间啊，警察就来通知了，你们在这里的人全部要撤退啊，都是在一个忽然间啊。啊，有没有准备好啊？有没有准备好啊？甚至这个房子可能要烧掉啊！哦，跟我女儿在 text， 她很紧张啊，她说：“爸爸，你怎么这么冷静呢？”我说 ：“Because I have peace inside, no worry。”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准备。所以保罗在那里，他瞎了眼，那个光照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瞎了，眼睛睁开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保罗是这样一个有好像有能力的人啊，居然眼睛看不到。他要人牵着他的手，有人拉着他的手进到大马士。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本来我什么都可以的，我们什么都能的，但是某一天怎么忽然间不行，就像保罗一样，眼睛不能看见。保罗完全他被谦卑，他过去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他今天居然要有人牵着他的手进到大马士。神在给保罗做一个功课，做一个功课，你不再是那一个完全靠你的人了，靠那个犹太教你不行的，你只有靠耶稣基督，你才有真正的新的生命。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那是很久以前了，我还在，我除了一个有 full time 的 job， 我还在为一家电脑的专业的杂志社做那个 contributing editor。 你知道 contributing editor 吗？就是要写文章啊，但是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discourage everybody 啊，尤其年轻人，你要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事业上面要打拼啊，但是要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基础上面好好打拼啊，神的正道上面。那 我从那一个开始写文章了，写一个字啊，最开始的时候是25胜啊。好，慢慢他们说哇不错，再写一个字，就一个字50胜啊。哇，再进展上去，一个是75胜啊，随便写一篇文章了、3000个字、4000个字啊，至少 feature article 啊，你不写的话，他就来 email 了 ，next month。你的 article 到底是什么 idea 啊？我在那里打拼啊，为这个，但是某一天呢、啊，忽然间我这个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神让我学习，你这些都没用的啦，你靠你自己能用吗？我那个时候眼睛看不见了，能做什么事情呢、啊？贴一个东西在上面呢、啊？我要靠人啊来搀我一把。保罗就在这一个光景下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落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才谦卑我们自己，说神你来帮助我，在我们平时好好的生活当中就谦卑我们自己，跟神说你来牵住我的手，我所有的一切都要按照你的心意，我走的路你来帮助我，你来牵引我，让我不走在歪道上面，让我所做的不管是家庭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人际的关系，甚至我事业上所有一切的东西，神你来牵住我，学习这样的谦卑。这个就是保罗，弟兄姊妹，保罗他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讲了几次有关他遇见神的经历，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神的心。在使徒行传26章，保罗他说什么？他说耶稣跟他说，他向我说，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啊、这已经够了吗？你为什么逼迫我？后面耶稣还说，你用脚刺剃是难的，这什么意思啊？你用脚刺剃是难的。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很多的耕地、哦、他们才知道这个意思、哦啊、保罗当然对这些基本的知识他都知道，你用脚刺剃就是说，当那个牛啊在那个耕地的时候啊，你不好好走啊，你不好好走路啊，你走了歪路，或者你不想走、哦、那一个耕地的那个农夫啊，他用一根棍子啊，那个棍子前面是有很刺的刺的、你看这里是用一个 teddy bear， 很可爱，棍子的刺有刺的，跟他的脚跟啊刺一下，就乖乖的走路，你就走在这个线上面，好好的好好的耕地、哦、就这样，看到没有，会动的，很有趣嘛、哦、你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的脚有没有受伤过？有没有人脚跟受伤过的、啊、你们都很健康，这样我 很羡慕、哦、哇，前一阵、哦、我为了训练我家里的狗啊，我下次我要跟那个我们的 Shannon 啊， Shannon 是那个宠物专家，学一下怎么带狗走路啊，带我家的狗啊60磅啊，我要让他走在我旁边嘛，他们说你劝狗要走在旁边是不是，哇他拼命的拖啊，我就也拼命的拖，哇拖到我这个右脚跟啊，哦后来发现右脚跟里面的一条筋啊打结啊，所以我一走路啊就疼了。Amy 知道，尤其晚上我一起床的时候啊，我都没办法站立、啊，我都没办法站立、啊，这样有一阵啊。后来，我一个朋友啊，中医的，他神学生啊，又是中医啊，他说你来来，我来帮你针灸啊，他说来帮你针灸，你知道吗？身体上面一块最硬的那一块，那个皮肤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啊，最硬的皮肤在那里啊。他说：“你要知道，他说针就这个针插下去，你一定要忍受的。”哦，哇，3根呐、啊！他说针下去啊，嚯，真是疼得不得了啊！没办法说的，牛啊，就是刺啊，刺在他的脚。他说：“他说这个是 神，你跟神来贴那根刺啊，贴得过神吗？保罗贴得过神吗？贴不过，是不是？哦，我那个时候非常的疼啊！你看我，哦，在上面带敬拜啊，站在这里，那个时候都笑笑。实际上我那个时候那个脚很疼啊，而且我在这里，我跟你说，那个整个聚会我站的时间好像最长，你们都坐坐，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后来我就这样，真的，当我们身体可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好好的敬畏站立，不要等到站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最近为什么总统啊或者其他对那个 NFL 嘛，就那个足球联盟啊，美国这样的，就是说忠告他们啊，就是说当唱国歌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站着的，这个是表明你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忠诚，表明你对国旗的尊敬，因为国旗代表这个国家，表明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要尽你美国公民的职分。那有些权员他们要抗议，他们就跪在那里，是不是？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的问题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除了你已经80岁以上了，对不对？那个身体，那我们80几岁老人家都站着敬拜，我非常的鼓励你，一定要站起来敬拜，因为我们的神配得，因为他配得我们敬畏站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当这一次在拉斯维加斯枪杀案之后，总统夫人去拜访在医院里面一个被枪击打到他的腿的那一个受伤者，他原来是纽帕比奇，住纽帕比奇，我们这里进到他病房的时候，我相信他的腿是非常的没有能力站起来的，但是他站起来跟总统握手，他说什么 No matter 我的脚是受伤不受伤， I will stand up for president, stand up for this country。 弟兄姊妹，连一般的百姓都知道，在总统来的时候他要站立敬畏。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中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也是站立敬畏，除非你的身体不允许你。好，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Monica， 你能不能把我放到 slides 的最后一张？不是，诗歌之前，对不起，谢谢。还有一个，神给我们恩典，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分，都有一个责任，就像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上班一样，我们不是随便的。如果你随便的话，你的工作是保不住的。我过去也碰到我这样的手下。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当中也是一样，要尽我们的本分，最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我非常诚恳的跟弟兄姊妹，或者是一个要求，或者是一个请求，我们来聚会绝对不要迟到。从星期六晚上我们就可以来预备我们的时间，或者你要早点睡觉，或者你需要一个闹钟把你早晨给吵醒的， 因为这是一个纪律，因为这是一个态度。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准时的，好不好？我想这个是给大家一些鼓励。可能我说这些话或者刺到你的心，但是我相信圣灵在我们中间，在你的心里，在我的心里，圣灵要做那美好的工作。因为我们今天蒙恩，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他牺牲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中间，他讲到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凭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但是好在今时神已经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弟兄姊妹，这个义字就是保罗他要传递的神的奥秘，这个义字就是保罗在传扬的耶稣神的福音。你想中国人多聪明，那个义字是一个羊在上面，一个我在下面。当我们愿意高举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当我们愿意将神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当我们愿意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神看我们为义的，我们就是一个义人。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唱的奇异恩典。John Newton 十八世纪的人物，他从小就悖逆，他母亲也一直为他祷告，但是一个悖逆的孩子，母亲过世，他随着父亲在远洋，在船上过一些不洁净的生活，甚至他与其他人一起合作贩卖奴隶。某一天航船的时候起了风暴，这是他生命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想到了他母亲的神，他向神呼求，神不只拯救了他的生命，拯救了这一个航程，神让他的生命就像扫罗变成保罗一样，一个猛烈的翻转，以至于他在余下的人生他献给主，为主而活。他在奇异恩典的歌里面说道，神的恩典如何的奇异，拯救他那一个罪人。英文说 Wretch 是一个罪魁，但是他有了希望，他也从此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人生。他写了200多首诗歌，很多今天还在唱。所以我们一起来唱奇异恩典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拣选了我，让我成为一个义人。主，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遮盖，再一来除去我所有一切我在不自觉当中，或者在自觉当中，或者在故意当中所犯下的所有一切的罪行，不讨你所喜悦的。主，你来，主， 在我的生命当中。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也可以祷告，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一些软弱的地方，那一些没有看见神的真理的地方，求神来开启，开启你我的眼睛，瞎眼的可以看到，就像扫罗，他瞎了眼，但是神后来开了他的眼，让他不只是肉眼看见，让他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以至于他明白了神的真理，神的奥秘，这是奇异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向神来祷告。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世上尽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主席只是寂寞恩惠，真是何等宝贵，不再捆绑尽得释放，我救主耶稣以付代价，丰富恩典既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 我第一段再来好了，从第一段，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心只是寂寞恩惠，真是何等宝贵，在捆绑尽得释放，我求主耶稣以付代价，丰富恩典既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应许美好无比，盼望永不止息，有主作为盾牌扶分，我心不再畏惧，不再捆绑尽得释放，我求主耶稣以付代价，丰富恩典竟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 在捆绑尽得释放， 救主耶稣基督在家，丰富恩典心充满我，永恒的爱奇异恩典， 天地 天地 功归匆匆 飞去，但我祖 宗永存， 我的生命有主看顾，我永远属于你， 不再捆绑，记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既充满我，永恒的爱既恩典， 最后一次， 不再捆绑，记得释放，我救主耶稣已付代价，丰富恩典既充满我，永恒的爱其恩典。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这一群人成为你的儿女，在那属灵的福气上面有份，让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站在神的面前向他来敬拜，向他来祷告，向他来赞美。主，我们谢谢你何等奇妙的恩典哦，那加给保罗的恩典已经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已经领受到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来更新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式。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在这里与我们相会，谢谢你赐下那恩典，那大爱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求，让我们继续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让我们的生命不断更新的时候，让我们所有一切的败坏，所有一切的软弱，所有一切不讨神所喜悦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离开，与我们无权无地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你继续来帮助，来充满我们。主，我们凡身体有软弱的，主你要来医治。主啊，我们心里有受伤的，主啊，你要来安慰。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求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宝贵是常常的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